北京时间十点整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，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萨姆巡官等人追查到了阿莱斯博士的家里，而老仆人拿出了一张私自拍的照片，那照片上的人赫然就是哈姆内特·塞德拉博士。 这可证实了我的话了， 维拉一脸得意，欢欣地吸着香烟。 这个龌龊的骗子， 罗威恨恨地说，下巴也扬了起来。 原来他在撒谎，我要把手臂上的子弹还给这个狡猾恶毒的恶棍。如果上回…… 好了好了，雷恩轻轻地说，戈登，别激动地昏了头，难道你忘记了我们没有任何对塞德拉不利的证据？ 可是雷恩先生， 佩金斯也叫道， 您不能说这张照片不是证据啊。 只有一件事情要办， 巡官咕哝着说， 把他铐起来，强迫他说实话。 强迫英国公民？巡官，老绅士冷冷地问，请你们大家保持冷静，这里有太多的事让我们失去理智，如果你们还愿意听我的意见，就应该慢慢来，慢慢来。 可是 何况，雷恩静静地继续说，还有事情要办，我看我们得好好地搜查一下这所房子，说不定能找到些什么。 然后他笑了一下，马克斯威尔的视线在众人身上徘徊，一脸迷惑。 贝德福公爵在奥尔良说过，不速之客往往是在告辞时最受欢迎，戈登，出自我们共同喜爱的东西的箴言，所以马克斯威尔，请你带路，等我们走后你就会无比的轻松了。 马克斯威尔在他们前面带路，走进气味难闻的小厅，右转几步，然后左转，经过摇摇欲坠的楼梯。楼梯上的地毯很破旧，显然是通往楼上的卧室。他走下两级石阶，停在一扇巨大的橡木门前，门是关着的，他把门打开，站在一旁。 阿莱斯博士就在这里工作。 书房很宽阔，从地板上到天花板都钉上了橡木板，然后装上了一排排的书架。可是大部分书架都是空的，只有底下的几排有些书稀稀落落的。从他书房的外观来看，罗威评论说，他只是利用这里当作暂时躲藏的地方。 看来的确如此， 雷恩表示同意。天花板很低，一盏古老的难看的彩色玻璃吊灯挂在中央，就在破旧的书桌上方。最远的墙上有一个壁炉，镶着用一整块橡木做成的炉架，黑灰色的炉条上有烧剩的木头和灰烬。书桌上摆着一只老旧的鹅毛笔，一罐墨水，一个阅读用的放大镜，还有一些杂物。巡官和佩辛斯同时叫出声，一起拍桌子。 什么事？ 罗威叫着冲上前去。桌上有一个烟灰缸，一个破损的彩色瓷器，上面有几个丑得可怜的小海豚，支撑着一条胸脯大得离谱的美人鱼。烟灰缸的中央躺着是五片灰白色的陶片，两片最大的是凹进去的，凹进去的表面有烧过的痕迹。陶片下面铺着烟灰和烟草， 看起来像便宜的陶制烟斗。 罗威大惑不解，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 多诺霍， 巡官说出了一个名字。佩辛斯的蓝眼睛闪闪发亮，叫道， 这就是证据了。戈登，多诺霍向来都用陶制烟斗，他一定是那天从博物馆跟踪阿莱斯博士到了这儿，这证明他曾经来过。 马克斯威尔， 巡官厉声说， 你不是说最近没有一个面貌凶恶的爱尔兰人来过这所房子吗？那么这烟斗怎么跑到这里来的？ 先生，我不知道啊，从阿莱斯博士离开的那天起，我就不曾来过这个房间。我去寄包裹那天早上出门前，看见桌子前面有这些碎片，就捡起来放在烟灰缸里的烟灰和烟草上。 雷恩叹了口气， 阿莱斯博士打发你走的那天晚上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碎片？ 我离开前碎片不在那里，我确定。 阿莱斯博士用陶制烟斗抽烟吗？ 阿莱斯博士根本不抽烟。我们刚来的时候，在柴棚里找到了这个烟灰缸。 马克斯威尔眨了一下眼睛， 我也不抽烟。 他郑重其事地宣布， 我想巡官， 老绅士有些疲倦了， 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事情联系起来了。27号晚上，阿莱斯打发走马克斯威尔，之前从城里跟踪阿莱斯到这里，然后一直等在屋外的树丛里的多诺霍进了屋子，在这房间里和阿莱斯面对面，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。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只能凭我们的猜测了。这可有趣了， 萨姆皱着眉头。 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地方。 他们走上咿咿呀呀作响的楼梯，楼上的走廊很狭窄，有几扇门。他们一一检查每个房间，有两间是空的，挂满蜘蛛丝，显然马克斯威尔不是个尽责的管家。一间是马克斯威尔自己的房间，除了铁床、老式的洗脸盆、一张椅子和从某个旧货商的地下室找出来的五斗柜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第四间是阿莱斯博士的卧室，小小的，不太干净，摆设和马克斯威尔的一样简陋，只是可见扫除灰尘的痕迹。 一张旧床虽然斑痕累累，但核桃木很结实，收拾得很整齐。 佩欣似以女性的眼光检视床单，严厉地问，这是你的铺吗？ 是的，小姐。 马克思威尔咽咽口水， 上一次就是27号早上。 真的？雷恩喃喃地说。怎么会呢？你28号早上回来，发现阿莱斯博士已经走了，包裹放在楼下的走廊上，你没看见床上有人睡过的痕迹吗？ 没有，先生，所以我才知道阿莱斯博士一定是前一天晚上走的，就是他叫我回泰里镇的那个晚上。因为星期二早上我发现他没在床上睡过。 你为什么不早早把话说清楚？ 萨姆没好气地斥责。 这很重要，不管那个星期一晚上发生了什么事，都在阿莱斯出现之前，我是说塞德拉出现之前。 好了，巡官，老绅士微笑着说，我们别太苛责人家了，就暂时称这位失踪的房客为阿莱斯博士吧。 他又笑了，笑容古怪。 很奇怪的名字，不是吗？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《哲瑞·雷恩的最后一案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戈登·罗威之前一直在衣橱里乱翻乱搜，这时直起了身子，理直气壮地说，我的确觉得奇怪，如果这个险恶的世界还有一点道理或者规范，这个奇怪的名字就证明巡官是对的，您是错的。 戈登， 雷恩的笑容依然古怪， 我早知道事情逃不出你这猎犬般敏锐的观察能力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佩欣斯大叫。 逃不出什么呀？ 军官吼叫起来，气急败坏地涨红了脸。 乔维拉表情厌恶地跌坐在椅子上，好像被这群疯子整得无聊地要哭出来。至于马克斯威尔，他嘴巴半开地瞪着他们，像个白痴。 事实上，罗威快速说道，阿莱斯博士的名字有6个非常奇特的字母，想想看。 字母？佩欣斯不解地重复， A L E S。 啊，戈登，我真笨。 什么呀？ 巡官跟着说， A L E S。 不是 ALES， 雷恩说， 是 DRALES。 罗威抛给雷恩一个奇怪的眼神，原来你也看出来了，佩欣斯，难道你不了解 DRALES 这个名字构成了一个非常迷人的字谜吗？ 佩欣斯的眼睛睁得更大，脸色有些苍白，然后吐出了一个名字。 一点没错，把 D R A L E S 这个名字中的字母重新排列组合就是 Sandra S E D L A R。 真的？老绅士轻声说。 大家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罗威静悄悄地把注意力转回衣橱内。 嘿， 萨姆巡官大声叫道， 小子，你还不太笨吗？ 雷恩，现在您可不能不买这个账了吧？ 也许不需要买什么账。 雷恩笑笑， 我同意戈登的说法。DRALES 这个字谜太巧妙了，不可能是巧合，是设计过的。可是，是什么样的设计？源自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他耸耸肩。自从开始探究人类心灵千奇百怪的状态，我就不敢随便下结论了。 这个结论，我可是已经准备好要下的。 巡官严厉的正要开始说话，罗威发出了满意的咕哝声。罗威从衣橱里爬出来，自言自语，然后很快转过身，把没有受伤的手放在背后。他咧着嘴说，猜猜我发现了什么？阿莱斯博士，这个老家伙真够可恶狡猾的。戈登，你发现了什么了？佩辛斯说着急忙走到他面前，他扎着绷带的手臂示意他不要靠近。等等小姐，顾全一下名声。他忽然收住了笑容，连先生，您一定对这个有兴趣。他伸出那只完好的手，手指间露出一把蓝绿色的假毛发，形状整齐，这无疑是萨姆巡官奇怪的客人在5月6日带着去萨姆侦探社的令人难忘的胡子。在大家从惊愕中恢复之前，罗威转身又探入衣橱，他一连拿出三件东西，一顶色调奇怪的蓝色软帽，一副蓝色的眼镜，一把夸张的银灰色八字胡。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啊。年轻人痴痴地笑着。哎，你们看这些宝贝怎么样？ 真该死。 巡官呆呆地说，看着罗威的赞赏表情中带着嫉妒和羡慕。 哦，戈登。 雷恩从罗威手上拿过假胡子、眼镜、八字胡、帽子，然后轻声说， 我看应该没有问题了，胡子和眼镜应该跟你们见过一样的吧。 听着， 萨姆不悦地说， 全世界不可能有两把这样的胡子，您能想象一个脑筋清楚的人戴这种胡子吗？ 当然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。 雷恩笑着说， 马克斯威尔，你以前见过这些东西吗？ 佣人看见胡子时吓坏了，摇摇头， 除了那顶帽子，其他的我没见过，先生。 老绅士咕哝着说，这帽子，维拉，这就是那天你跟踪阿莱斯博士到不列颠时他戴的帽子，还有这八字胡。 没错，我告诉过您这家伙在盘算什么。我不是 确凿的证据。 雷恩思索着说， 巡官，毫无疑问，5月6日把这封信留给你的人和5月27日下午到不列颠偷书的人是同一个人，证据确凿。 证据确凿？ 巡官的语气里带着野蛮的恨意。 这个案子很清楚了，有了这些证据，加上克拉伯和维拉的证词，还有那张照片，他是无处可逃了。告诉你，这件案子里根本就没有塞德拉。 没有塞德拉？军官，你吓了我一跳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可是明明有一个塞德拉呀。罗威表示反对，佩辛斯也对着父亲皱眉。萨姆巡官咧开嘴， 我解开这个扑朔迷离的案情了，老天呀，跟吃点心一样简单。这个出现在博物馆的家伙自称是他们新品的馆长塞德拉博士，